牧师肉搏会是一个怎样的情景？网游里倒是会有玩家无聊时摆弄一下，但在职业赛场上可就有些骇人听闻了。或许有时候治疗职业逼不得已也会和人战绩回合，但那都是迫于无奈，都是为了自保。而像眼下这样把肉搏当手段就冲着肉搏的方向去的，这恐怕算是史上头一遭了。十字架挥舞起来，那也是有音效的，可这声音听在所有人耳中都是无比的陌生。小哥自若，小手冰凉，两个牧师就这样互相抽了起来。两个角色又正好是一男一女，这架抽的可就有些惨不忍睹了，活像是一出街头巷尾的家庭闹剧。有谁会去研究牧师的肉搏手法呀？就算是方明华这样富有经验的牧师选手也不会，安文义也不用说，就算他是网游出身的草根，但就他那理智的性子也肯定不会是牧师肉搏这种无聊式的参与者，更别提多做研究了。啊，噼噼噼，啪啪啪，两个角色的十字架倒也都是闪着赫赫荧光，相互交织，时有碰撞，两个人看起来都被抽了个劈头盖脸，但这生命倒是真没见怎么下。牧师啊，那能有多少物理攻击力？方明华这时有点后悔，他后悔刚才贴身上来时把冲锋技能给用掉了。冲锋是骑士技能，因是转职前技能，又是圣职系，所以牧师也可以学。用这技能去做攻击当然不是牧师的想法，但是这技能的移动效果无论是用来走位还是脱身都相当实用，所以圣职系的任何一个职业几乎都不会放弃这个技能。方明华也是习惯了，在需要快速走位时下意识的就把这技能给用了。眼下和安文义的小手冰凉这一打起来，这才反应过来，这时候如果能有一个冲锋，那将很有好处。经验不足啊，面对这种需要自己上去贴身短打的场面，方明华确实经验不足。但是就在刚反应过来冲锋这事儿，方明华猛然意识到不好。小哥自若的冲锋是用掉了，但是小手冰凉呢？他可没见小手冰凉有施展这技能。这才刚有了这个念头，立即就见小手冰凉身形一顿，冲锋，砰！小手冰凉看起来像是埋头就撞小哥自若怀里了。十字架在施展这种攻击技能时真的特别没有存在感，以至于明明是攻击技能却也看得像是撒泼打滚一般。但无论何种模样，这是一记冲锋，是一记极近距离下直接就撞到目标的冲锋。小哥自若顿时飞了，但小手冰凉的脚步可没停，他竟然追着飞出的小哥自若继续冲锋。他这是肉搏上瘾了吗？不，并不是。冲锋技能小手冰凉一直都有，可安文义也没一上来就用这技能来打发小哥子若，他在等一个机会。捕捉时机，那可也是安文义的特长。别说方明华刚刚才反应过来，就是一开始就有防备，想堵小手冰凉这记冲锋，恐怕也没这么容易。小哥自若飞出去了，小手冰凉冲出去了，方向一枪穿云。安文义没忘自己的初衷，他不是和对方的牧师打架来了，他要干扰周泽楷，他要给星星的队友制造机会，他要帮助队友扭转局面赢取胜利。方明华的挺身而出让周泽楷如释重负，他继续双线操作控制好场上大局。他本想一得出空来就给予方明华支援，哪想他这边还没守到合适的空档，方明华的小哥自若就跟个炮弹一样朝他的一枪穿云撞来了。这下来得突然，朱泽凯慌忙操作一枪穿云向旁闪开，结果就见小手冰凉紧随其后冲锋撞倒。啊！这一瞬无数人都惊叫了。安文义、小手冰凉，这个弱鸡牧师居然可以攻击到周泽楷一枪穿云， 你这小子，这大概就是你职业生涯的最高成就了吧？但是，没有。周泽楷的反应真是无比迅速，手速更是超快，角色已在闪避笑歌自若身体的进行中了。突然，小手冰凉冲锋已是近在咫尺，竟然还能有所应对。砰砰砰砰，一枪穿云，双枪连射，给移动加速，终于是将将把这记冲锋给让了过去。好险，周泽楷都出了一身冷汗，若被这一记冲锋撞到，节奏可就彻底被破坏了。现在还好，虽然有点麻烦，但总算还控制得住。尚在闪避中的周泽楷就已经连忙去观察那两路的情况，尤其是乔一帆的一寸灰这边。果然看到这阵鬼又趁机开始了吟唱，一枪穿云躲避刚才那一下也是勉强，此时平衡并不太好，但是周泽楷还是有信心，即便是这样的状况下，他依然有能力将这一颗子弹准确送至一寸灰的心脏。准星，枪口已经抬起，一枪穿云即将扣下扳机，一道身影从天而降，他手里挥舞着荧光，看起来是那么的渺小，那么的不真实，但在这一刻，这道荧光无可匹敌。英勇跳跃，冲锋不中的小手冰凉立即终止技能，转身英勇跳跃。安文亦知道自己的反应不快，知道自己的手也不快，但在这一瞬间他已经拼尽全力，这已是他的极限。为了求快，他甚至已经不知道自己的操作是不是正确，不知道是不是瞄准了对手。英勇跳跃，这是安文义今天比赛给小手冰凉选择的武器技能。技能的名字很威风，但是安文义知道自己选这技能的意图一点也不威风，他只是像会选择冲锋一样，让自己的小手冰凉多一个可以逃命的技能。但是现在他没在逃命，他没有在自保，他的小手冰凉挥舞着手中的十字架，英勇跳跃，砸向了一枪穿云，砸向了那个荣耀第一人，砸向了那个高高在上，自己能攻击到他一下大概就会被视为最高成就的顶尖大神。对于这一点，安文义一点不反对。此时此刻确实就是自己职业生涯以来最光辉的一刻。英勇跳跃，小手冰凉跳起，小手冰凉落下，荧光微弱，却带倒了周泽楷的一枪穿云，带倒了那个荣耀最巅峰的存在。这一刻，小手冰凉将一枪穿云踩在脚下。